大家好， My Radio 由2007年创办到现在，今年是第12个年头，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My Radio 这个平台，去代表香港大多数的人去发声，鞭挞权贵，批判共产党。大家看到这十几年来香港的政治日趋败坏，共产党对香港又加强这个干预，是吧？泛民主派独裁无胆，民主无量，是吧？进退失据，香港的言论自由亦都进一步收紧，我哋一息尚存，都要继续奋斗本土民主反共，请大家支持 My Radio， 记得交月费。 而家已经是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好， 大家好，咁啊，天元解密又同大家见面啦。咁啊，黄师傅真系一踏入三月咗，依家嗬，啱啱就开始都未接近真真正正夏天已经，今日都好热下啦，已经都 见到你铺线已经系 啦，已经好热下啦。咁咁啊，放咗个复活节假啦，放咗复活节假咧，就过去嗰个零礼拜咧，就似乎嚟讲咧，世界都发生好多大事啦。咁同埋香港咧，呢度都亦都有啲令人好关注嘅事件嘅。咁啊，尤其是咧就系、是、有一单娱乐圈嘅图色新闻啦。咁啊，点解会娱乐圈有图色新闻咧？咁我哋就本来咧就应该上个礼拜急不及待要讲下噶啦。因为咧就今年嚟讲咧，我哋就系叫做几舞贪娘曲。咁啊，贪狼化权咧喺我哋旧年用四化去预测呢一个世界的运势啊，中国运势啊，或者个意象方面已经曾经是提过的了。贪狼呢就最主要都是演艺界啦、娱乐圈啦、娱乐界啦。咁贪狼化权呢就是一种权势强迫性出现的东西。咁文曲化忌，咁文书文事的出错。咁结果呢就是比较上呢就爆出一单嘢呢，就令到都似乎都亞洲區都好受關注， 即係唔止香港， 即係唔止香港啦。咁有啲人可以咁樣講，喂，好似呢啲嘢年年都有啲嘅啦，咁，但係唔係咁轟動嚇，所以今年就好突出嘅。咁其實嚟講咧，除咗呢單之外嚟講咧，都好似另外有位香港人都可能比較熟悉洪恩，好似有一單咁嘅嘢，類似咁樣。咁所以咧喺今年嚟講咧，就話己亥年嘅四化或者呢、這個。睇呢個立春八字都好啦，其實都睇到很多意象嘅嘢嚟講咧，逐漸係浮現同埋頻密啊，同埋比較多係嘛，黃師傅。 係啊， 咁啊，你話除咗呢一件事之外嚟講咧，咁我哋咧就甚為關注嘅，其實就係法國，即係法國呢一個聖母院教堂，咁啊發生呢一個大火。咁啊，呢個大火嚟講，好似到依家嚟講咧，都未揾到個真真正正嘅原因出嚟。只不過就係因為維修嘅時候嚟講咧，突然間咁樣大火有火種咁樣，咁會唔會係話有啲人為嘅失誤啊？咁樣好似都暫時都未有一個結論咁樣。咁咧就，但係我哋都講過啦，好似我哋喺前嗰幾集咧，咪曾經咧就刊登咗幅圖喺印度有幾個年輕人咧，咁佢哋係將一啲文物喺度破壞噶嘛。咁我哋就曾經就話喺今年嚟講咧，係一啲嘅文化嘅遺產啦，或者一啲係好嘅珍貴嘅一啲文物咧，可能會遭到破壞嘅。咁啊，聖母院呢、這個教堂大火咧係。的確是令到人係好好傷心、好痛心嘅，因為已經係有800年嘅歷史咁樣。咁啊，但係咧就喺今年出現，就單單喺今年出現，所以咧個破壞性好強。但係僥倖咧係有都有部分嘅好珍貴嘅文物都能夠保存得到啊。預計咧要幾年先可以修復翻，即係咁樣。 咁啊，因為亦都好多，我諗好多香港人外遊去呢個法國嘅時候咧，聖母院都係必經嘅一個 旅遊景點， 係一個旅遊嘅景點，大家都可能都比較熟悉嘅啦。咁啊，見到佢咁樣焚燒咧，咁啊，大家都係比較上係好唔開心啦。咁啊，呢件事，咁啊就但係嚟講呢個意象啊出現咗呢一樣嘢，咁啊，依家已經係農曆三月啦，似乎嚟講咧。在这个紫微四化和那个立春八字里面呢很多东西都似乎呢、那个 现在是四月了应该是三月了 三月尾 三月尾 因为呢就后日就是天后诞嘛三月二十三嘛 咁啊是 啦三月尾即是农历三月 嚟紧就四月 啦嚟紧即是好浮现好多啦同埋唔知道大家有冇发觉到呢在整个复活假期里面呢好多好多車禍，即係講得難聽啲，差幾乎日日都有一兩宗嘅傷亡，係嘛？咁啊，好似有一單零五車喺青馬大橋啊嘛，咁啊幸好咧就係冇人冇人死，就傷咧就好多咁樣輕傷咧咁。另外嚟講咧，又發現到好多墮樓嘅事件，今年即係陸續浮現好多，咁啊其實希望咧都來嚟緊嘅時間咧，希望都唔好咁多呢啲咁嘅發生啦。咁啊，另外嚟講，我哋咪曾經都講過話預示過呢、這個海難啦。咁啊喺呢一個上個星期六嘅紅雨嘅時間，咪都發生幾宗海難，亦都造成一啲傷亡嘅。咁啊呢個嚟講咧，亦都係喺舊年係好似冇嘅，係真係喺今年嘅呢個時間。即是幾冇貪良曲咁呢個時間呢會出現咗會咁樣。咁或者呢我哋呢就今日我哋睇一睇啦開始我睇一睇嗱我哋呢就最近呢最距離最接近呢其實就係前嗰幾日發生嘅喺呢個斯里蘭卡嘅首都可倫坡啊發生嘅兩次好似係呢個兩次嘅爆炸案係咪咁啊，呢個爆炸案嚟講咧，就當然啦，全球都係好關注，同埋咧嗰個死傷係非常非常之多，死咧已經好似係累積已經去到300個，係咁樣。咁啊，呢一個嚟講咧，就似乎已經係好似係斯里蘭卡有史以嚟咧，係呢個恐怖襲擊係最為嚴重嘅一次。咁我哋就呢一單新聞，咁我哋咧就睇一睇嗰個地圖啦，咁。咁可能咧有啲大家咧可以了解一下。咁我哋都用呢一個九宮，企圖去睇下究竟喺邊個方位會出咗事。咁啊無獨有偶啦。咁如果喺亞洲嚇，如果用亞洲嚟講咧，斯里蘭卡嘅位置咧，其實就係位處於呢一個印度嘅下邊嘅，啱啱喺下邊。而印度嚟講咧，喺亞洲嚟講咧，係都係屬於西亞，因為佢面積比較大。咁如果我哋用呢個我哋中國嘅方位或者亞洲嘅方位咧，我哋去度咧， 去睇翻佢個方向， 睇翻佢嗰個地理嘅位置咧，其實咧就係喺呢一個西南嘅偏南少少啦咁樣。咁其實咧都係喺今年嗰嘅未坤新三個位啊，好似 係啦，未坤新 喺未坤新三個位裏邊嘅角度嚟嘅。咁基本上。咁啊，今年嚟講就係五黃道啊嘛，係 坤位 啊，坤位五黃道啦。咁啊，黃師傅曾經講過啦，火啊、爆炸、炎症啊，即係五黃就為災啊嘛。咁啊，呢啲嚟講就係人為嘅空災，即、就、係、是、我哋可以咁樣講。因為咧，有時候我哋要睇嗰、那個風水嘅九宮飛星嘅時候咧，去睇佢哋嗰個飛星嗰個分布咧。有很多方方面面的嘢，可能未必話一時之間可以講得曬。 因為亦都要睇翻當時你喺邊個位置做立極去睇個方位嘅嚇，即係每個地方都有唔同嘅中心點啊，即係你喺唔同嘅國家、唔同嘅地理位置啦，咁都咁當然你話喂如果咁樣你睇翻，咁咪好多個西南邊，咁啊即係睇翻當時你問嘅位置喺衰。即是你問那一下即是你出發點的問題在哪一度做一個起點那個叫做立極位對應那個八方 即係我哋本身去即係用玄學角度去解釋咧，有好多啲事件或者個地理位置。咁我哋指出咗個地理位置同埋發生嘅事件，就係話喺今年喺嗰個意同埋象方面嚟講咧，係個頻密度係比較高，甚至乎嚟講咧係較為大型嘅一啲災害啊，同埋一啲災難性嘅會出現咯，咁樣。咁因為可倫波呢一單事件嚟講咧，即係話咧就睇新聞報道就係好似話佢哋依家係報復呢個上次新西蘭嗱嗰一宗咧喺呢一個清真寺廟嘅嗰個案件嘅咁樣，咁希望呢啲事件咧唔會再發生啦，係咪？咁跟住我哋又睇一睇啦，嗱嘅聖母院啦，嗱聖母院嗰個大火咧。咁啊，真係燒得好犀利，咁啊，成個尖塔咧都冧咗落嚟嘅。咁啊，聽聞話要修復嘅年期咧，有啲就話要去到幾多年啊？三十年係嘛？十幾年咁樣。咁啊，現代嘅科技比較好啲啦，咁可能喺呢一方面咧，可能會快啲。最近就話即係。五年之間可能要做， 總統係咁講啦，話起得再靚過佢啊嘛。咁但係問題呢個唔係靚唔靚問題啊嘛，你呢個係歷史建築物嚟噶嘛，你應該係保存佢噶嘛。 同埋可能嗰啲好稀有嘅一啲木材咧， 係啊，你揾唔翻噶嘛， 未必可以即係揾得翻。咁我哋梗係希望佢咧可以盡快可以將佢咧就修葺啊修復好，咁啊重建咗呢個聖母院嗰種宏偉啊，同埋喺即係宗教方面嚟講咧，都係屬於一個宗教聖地啦。即係對於，即係對於唔係話淨係對於歐洲人或者天主教徒嚇、啊，可能係全球嘅人對呢一個咁嘅文化資產嚟講咧，都係有一種好期待嘅嗰、那個心去睇呢、這個，都唔係好想佢出現一啲咁樣嘅事件啦、啊、咁樣。咁但係嚟講咧，有時咧就。災害的嘢咧，異象出現的時候咧，真係好難好難預防，尤其是大型嘅。咁我哋有時成日都話人定勝天，但係個天係要咁樣行， 勝唔到，我成日都話勝唔到。 你阻都阻唔到嘅，即係有啲嘢。 大自然嚟㗎嘛， 係啦，大自然，即係大自然有啲有啲嘢嘅發生嚟講咧，就係話其實玄學同科學兩者之間咧，佢哋都有一個。預示的能力亦都可以用歸納或者統計去看一看、嗯、另外我們都講過即是今年的災害的東西都會很多跟著我們再看回下一張 PowerPoint 就是最近的地震很多黃師傅、 嗯、 我們或者看一看下一張 PowerPoint、啊、我們只是就輯了一張出來但是有些、不是太過、震得很犀利的地方呢就似乎都比較少報道。咁啊，今朝早咧就最新嘅咧就話聽講話咧，唔係聽講啊，淨係新聞有報啦。咁啊，西藏有地震。 嗯。 啊，西藏喎，西藏係高山地嚟嘅。嗯。咁啊，基本上都會出現，而且好似係去到幾多級啊？四級咁上下。 嗯。 即係都唔係話 唔係話十分嚴重。 十分好嚴重啦。咁啊，嗱，台灣啦，咁我哋之前咧都曾經都。預測過台灣啊、印尼啊等等的地方嚟講咧，今年嗰個地震咧係比較頻繁好多嘅，即係會出現，尤其是喺踏入呢、這個暑假，咁希望大家咧就話要留意少少，點樣留意呢如果去呢啲地方嘅旅行嘅時候咧，就要即係小心啲，即係咁樣係嘛？咁啊，黃師傅好似温哥華都。出現咗喎，係嘛？ 嗯，其實最早我哋都之前喺舊年講個流年都有提及過，今年其實地震頻繁係會即係、就是、會比較多，但係有一個特性就係好多時都好似話而家PowerPoint 上面睇到呢個温哥華呢次咁啦，都係其實佢個地震係由海即係由水嗰邊開始引發出嚟。啊、就不是話直接在個陸地上開始震嘅，即係嗰、那個嗰、那個叫做震央。 震央 係啦，就喺由個海引發，咁就好容易都帶動到海嘯。咁其實喺之前已經有呢種，即係我哋從呢、這個喺個命理啊八字嗰方面，即係立春八字嗰陣咧，已經即係講過解釋過啊，演繹過出嚟嘅。咁當然你話。 個意象出咗嚟，佢嘅應驗有幾高或者有幾大咧？咁呢樣嘢就真係只有天知。不過就係話，好似我哋成日都講呢啲意象出咗嚟咧，咁我哋只會就係話係注意多啲咯，嚇、啊、自己警惕心啊大啲咯。即係成日講啊交通係嘛，今年特別多。咁所以交通嗰方面咧，揸車就真係要極度小心啦、嗯。 你即係如果你睇翻香港咧，若果大家係即係日日都有睇新聞嘅話咧，喺過去嗰一個星期，尤其是喺復活節嘅期間嚟講咧，真係嗰個交通事故係非常之多啊，係好多啊。尤其是好似嗰日無端端咧，有一個的士咧就轉錯位嘅，就撞到一個咧就大陸落嚟嘅一位老人家咁樣，咁原來嗰邊咧好似話係唔可以咁樣轉右定轉左噶嘛，係嘛？咁你話呢啲嚟講咧，就話其實一個好資深嘅道路使用者，即係我哋講的士司機啦，咁樣咁早嘅時間嚟講咧，都會有少少即係犯咗錯嘅。咁即係話其實咧有好多嘢係控制唔到嘅。咁不過咧後天運嚟講咧，就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咯。如果我哋依家睇到咧，就話，如果我哋再歸納翻喺呢幾個月所出現嘅世界上面嘅即係地震大出現嘅咧，墨西哥都有，即係話咧北美、中美、北美、中美都會有一個地震，可能會遲啲可能仲更加犀利都唔定嘅， 甚至乎但未亦都不妨注意一下。他們是否真的由海那邊來引發出來呢？ 是。那亞洲方面來說，台灣啦、 日本啦、這些最多的。 前一陣來說就四川啦、都已經出現了啦、樣。 甚至乎印尼啦。 印尼就出現了啦。那麼連西藏都很少聽到說有地震的嘛。今年來說就今早就新聞報道就說西藏都要出現了地震啦，這樣。即是如果我們現在來看，就是亞洲的西南位、西位是比較多的，因為為什麼今年西位其實來說就是說 三煞 位來的，那我們記得去年我們真的講緊講九宮飛星的時候來講，就不好意思，就是漏了一點點，因為為什麼呢？我們一邊說因為那邊今年也是桃花位，也都是可以說三煞位加上桃花就是桃花災、是吧？所以咁我哋諗下，喂，鲤鱼门算唔算係西边啊？ 鲤鱼门 即係嗰两位人应该坐车去到鲤鱼门落车啊嘛？定係食？ 鲤鱼门唔係西边，唔係西边系嘛？东边 啊，东边啊，嗰边。 鲤鱼门啊嘛，食海鲜嗰边嘛， 食海鲜嗰边， 嗰边唔係西 边。由边度去边度咁样吓？咁啊，嗰边嚟讲咧，桃花灾咧就更加多咁样讲。咁啊，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咧，就係因為生活玄學啦。咁啊，生活玄學咧，就喺生活上咧，好多方方面面嘅嘢，即係我哋講可以話咧，就係話有啲好靈異嘅事件，但係咧，可能從科學嘅角度咧，係未必即係可以去完全去解釋得到。但係佢發生咗之後嚟講咧，就有啲事咧，就可能咧，就係話從另一個角度咧，方方面面去睇一睇。咁最近咧就啱啱其實又係咁巧咧，就係今日啦。咁我哋錄嘅時間星期三。咁今日咧就有一單新聞咧就幾得意嘅。咁啊點樣為之叫得意咧？咁啊話説咧，其實咧就係話喺台灣有一個名嘴，即係佢哋好多呢啲咁嘅清談嘅節目啦，咁樣。咁啊講咗最近有一宗事件。但是背後嚟講係咩人物呢？咁樣嚇，咁大家都係梗係唔想即係透露啦，發生咗件事件。咁啊，黃師傅好得意喎，呢單嘢就點樣為之得意咧？就係話，咁啊，話説嚟講咧，就台灣咧有一個古董嘅一個叫做應該叫收藏家啦，係嘛？古董收藏家，即係依家中國大陸啊或者香港啊都有好多呢啲愛好者嘅。咁啊，好中意咧去買啲古玩啊，買啲文物啊，一來可以用嚟保值啦，係咪？二來亦都可以有好多觀賞嘅一啲作用。咁啊，話説咧就有一位咧就喺台灣嘅收藏家，咁咧佢就買咗一張咧係一張古老嘅大床。咁呢張古老大床嚟講咧都唔平嘅喎，呢張古老大床嚟講咧都是值300万的。咁啊，300万台币嚟讲都为差唔多80万到啦， 差唔多啦， 即系差唔多80万左右到啦。咁 咁啊，呢、這個收藏家咧，咁啊，佢啊買咗呢一張古，即係呢個古董藏之後咧，就即係當然好開心啦。咁啊，有啲人嚟講咧，就買啲古碗啊，我哋觀賞嘅啫嘛，係咪？係 啊。 甚至乎即係我哋擺嘅咁啊，即係我以前識得有個細伯，咁佢咧就好犀利，佢喺世界花園嗰度有個2000尺嘅地方。唔系我哋住的，佢全部我哋摆 古董， 摆晒啲古董喺度，摆晒嗰啲瓷器啊，啲啊清明朝啊、啦字画啊咁样嘅，咁样咁啊，得闲咧就翻上去咧就诶抹下佢啊，睇下佢嘅，咁啊已经系好开心咁样。咁啊，话说呢位台湾嘅古董收藏家咧，咁啊买咗呢一张藏翻去之后咧，佢唔系我哋观赏，佢直情我哋用嗱。我哋咧就黃師傅，我哋舊年咧就曾經做過一輯啦，就曾經講過嘅，就係話一啲古董嘅用品咧就唔適宜我哋使用嘅，因為點解啊？因為陰氣。 其實最主要你唔知道之前係咩人用過啦，咁佢上手咩人，佢行緊好運衰運，尤其是藏。有啲人瞓過， 成個磁場， 個磁場負嘅， 負咗落去， 咁你瞓嘅，咁你咪吸埋佢磁場咯。咁如果你話，或者好話唔好聽，嗰張牀原來有人喺嗰張牀曾經過身嘅，啊，即係有陣屍味嘅，嚇，啊，咁你實有噶嘛，係嘛？你一個人喺瞓咗喺度嗰張牀實有屍味 嘅。同時咧，有時咧就古董床咧有啲咧來歷係好不明嘅嚇，咁，樣當然啦，咁啊聽聞咧呢一張咧花梨木嚟添啦，咁啊即係都好貴啦。咁啊呢一張床嚟講咧就係話我哋成日都強調一樣嘢，依家因為為咗環保，我哋都咁樣講啦。如果要買一啲二手嘅家具嚟講咧，我係最唔贊成就係買床嘅。 冇錯， 係啦， 床應該係用新嘅。係 啦，床一定要用新嘅 ，sofa 甚至都係，因為 sofa 有時你都會瞓咗落去。 都係坐人 嘅。啊，都係坐人嘅。 貴啊，冇所謂。 貴冇咗，貴啊，書桌啊嗰啲嚟講咧，就真係冇乜大問題啦。真係老實講，就係牀就千祈唔好啦。因為點解咧？人咧一瞓咗覺之後嚟講咧，個磁場個強度係最弱嘅時間嚟嘅。所以點解有啲人瞓覺嘅時候會俾鬼砸啦，陰靈容易上身啦。有時嚟講擘大對眼，點解自己都喐唔到咧？咁樣甚至乎嚟講，有啲客户啊、啲朋友都講過啦，直情嚟講咧，擘大對眼見到有個上面有個類似人形嘅嘢壓落嚟都會有嘅。所以咧，有時咧啲古老啲床嚟講咧，就真係唔好瞓啦咁樣嚇。咁啊～講翻呢個古仔咧就好得意嘅，咁呢個仁兄咧，咁啊買咗翻去之後咧，佢係自己用啦，咁啊自己用啊用啊嘅時候，咁啊點知道嚟講咧，咁啊佢啊唔知點解咧喺牀上面嚟講咧就死咗啦，啊用啊用啊，咁有一日就死咗，咁啊死咗，咁啊死咗之後嚟講咧就係話咧個人咧就嗰啲屍水咧就滲曬落張牀嗰度啊，咁啊滲咗落嗰張牀嗰度啦，咁樣咁啊發現到之後咁。咁咧就有關嗰啲人咧，就竟然咧就將呢一張牀咧私底下咧就揾買家。咁啊點知道嚟講啊揾咗一個咧，當然係唔會透露姓名啦。即係講緊係中港台其中一個天王級，亦都有投資電影嘅一啲娛樂界嘅人士啦，電影界嘅人士咧，就用 double 嘅價錢。就買咗呢一張牀翻去喎，咁啊買咗呢啲牀翻去嘅時候，咁佢啊原來咧，佢係唔知道咧，嗰啲人隱瞞咗，唔知道呢張牀嘅來歷咧，係曾經就係嗰個收藏家喺呢張牀喺呢張牀上面過咗身嘅，而且咧死咗之後嚟講咧，嗰啲咁嘅屍即係屍血水咧，係滲入張牀嗰度。 咁都幾大鑊， 咁 同埋一樣嘢，即係話佢係死咗一段時間先至被發現。 冇錯啦，冇錯啦，因為年紀比較大啦咁。咁啊，當呢、這、一個呢位電影投資者咁啊買咗呢一床翻去之後咧，咁啊以為又執到寶啦，咁啊以為哇嚇正喎，咁啊花梨嘅木材做一張咁嘅床，咁啊買咗翻去之後嚟講咧，咁啊當然愛不釋手啦咁。咁啊，佢最近咧，原來咧都係大手投資咧，準備開拍嘅電影咁啊，電視劇方面啦嚇。咁啊，好奇怪，唔知道點解呢位老手咧投資嘅錢咧 幾乎輸曬咁滯，攞咗一筆大錢。點解咧？俾人又走數啊，又拍唔成啦，咁啊蝕咗呢筆錢。咁啊，年年出現好多好多衰運，尤其是選財選得好緊要。咁啊，點知道嚟講咧，就係話啊，經佢中介中間人賣呢一張床俾佢嗰個人咧，就見到咁嘅情況咧，就係忍唔住將個原原本本嘅故事就講翻俾佢聽。嚇！佢就真係心諗點解會買咗一張咁嘅床咧？咁樣啊，咁啊當然啦。咁我哋話，如果買咗張咁嘅床翻去咧，首先咧真係唔好用啦，係嘛？第二最好咧就揾人咧清一清佢，咁啊等佢咧就乾乾淨淨一啲咁樣。咁啊呢個故事其實嚟講咧就係話，喺台灣香港咧私底下都流傳咗。都短時間其實都是近期的嘢嚟嘅。不過最近嚟講，佢因為有新聞報導，咁我哋就同大家咧就攞出嚟都講下啦咁樣。咁你知唔知道背後係邊個買咗啊？ 唔知喎， 係唔講定唔知啊？唔講啦，係嘛？咁樣咁啊，所以咧嚟講咧，就大家咧玩古玩啊，或者買一個為咗環保都好，即係買啲二手家具嘅時候咧，就要小心啲啦。即係要買，即係要用嘅時候嚇。咁我哋都強調床咧同梳化最好就真係唔好啦，咁樣嚇。咁啊，跟住嗱，生活玄學咧就喺我哋周邊發生咧好多事件嘅。咁啊，當然近期嚟講咧，仲係今日咧，好多啲各大嘅雜誌嘅封面咧，都係講緊呢一單叫做安心戀定係咩啊？係咪叫安心戀 呢？即係呢個。呢、這個逃色事件 係啊，呢個魚圈呢個逃色事件咧，咁我哋當然嚟講啦，因為逃色事件對於我哋嚟講咧，好多時候喺玄學上面嚟講咧，我哋都基本上好多唔同嘅方法都睇得到嘅，即係譬如睇人嘅八字睇到啦，睇紫微盤又可以睇得到啦，喺面相嗰度又睇得到啦，甚至乎你係咪住緊一間嚟講係桃花滿載嘅屋啊，桃花劫啊？都可以睇得到嘅，咁咧即系一件事件嚟講，我哋當然嚟講啦，我哋就唔會會睇佢哋之間發生或者咩事咩事咁樣去睇嘅，我哋用一個即係玄學角度去或者去解釋一下當事人。咁啊，其實到咗呢個 moment 嚟講咧，就大家都喺度等待緊喎，依家好似係嘛？等待緊乜嘢咧？咁啊， 等待啲咩咧？ 嚇，等待緊，因為梗係咁啊，梗係等待阿 Sammy 出嚟啦，係嘛？咁樣另外嗰個嚟講啊，匿咗喺屋企嗰度係嘛？咁啊，當然啦。咁有時嚟講咧，我哋對於呢一啲事件嚟講咧，即係叫做淡然一笑嘅啫，即係可以咁樣淡然處之。 其實呢啲。好多地方，唔好話好多地方，你香港喺邊個階層都有發生嘅，爭在佢係咪一個公眾人物咁解啫。 我話俾大家知，只不過係冰山一角。 係啊， 因為點解咧？其實若果大家身邊都可能都會識得有好多演藝界啊、娛樂圈人咧，其實嚟講咧，當中嚟講都係桃花滿載，即係我哋只可以咁樣講。因為入咗呢個演藝界嚟講，真係好多都係靚仔靚女。 佢唔多桃花，佢點有觀眾緣啫？ 唔多桃花冇觀眾緣啊！唔單止冇人緣啊，亦都啊，可能咧就冇人肯投資，亦都可能冇經理人可以即係幫你去 揾 工作咁樣係嘛？咁所以嚟講咧，就係話我哋要睇就係話啊，當你入咗呢一個。行業裏面嚟講，係應該點樣可以控制得更加好、啊、甚至乎嚟講咧，就係處理得更加好嘅啫。咁咧就我哋今日嚟講咧，我哋一間咧就試圖咧用兩樣嘢啦。咁啊，首先咧就會睇一睇有啲桃花滿載嘅啲面相究竟係點樣嘅。咁啊，男女之間咧可能都有少少分別。咁我哋睇一睇，如果你哋睇得到。嗰啲男男女女佢哋個面相，你就大概猜得到。咦，其實佢個人嚟講都可能都好多人緣啊，都比較容易行埋傾偈啊嚇、啊，甚至乎嚟講咧，可能咧就異性緣啊更加好嘅， 或者熱情啲 或者熱情啊咁樣可以即係係啦，冇錯可以咁樣講。咁咧，我哋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就開始講一下呢一個安心戀啦，好冇？ 休息一陣先。